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啊，来的路上，听见了一个挺让人着急的事儿。 全包圆， 这个不让人着急，这个让人惊喜，啊、让人还莫名其妙的嗨起来， 着急赶紧装呢。 也是 对吧？嗯， 但是啊，这也是装后续的问题。 嗯，什么意思？ 倒不是咱们北京出的事儿，是那个绍兴。出了一事儿、啊，他们呢有好几百户啊，这个报了一个网上的一家装公司 啊，团购， 也不算团购，就是反正是在网上报的， 嗯， 结果呢，有的吧是装完了之后质量特别差， 嗯， 有的吧装一半工人没了 啊， 还有的说呢，我明天该收房了，到现在一个工人没见着，我的房子还是那样， 嗯， 所以吧这个，哎，我就觉得投诉无门。啊，所以都感觉会有点问题。 嗯， 我前两天还跟那个蔡总聊呢。 嗯， 我说这个其实啊，我倒是觉得，价格不价格的吧是一方面。 嗯， 不是您最重要看的，当然是越便宜越好，性价比越高越好。 嗯， 但是最关键的就看看咱们施工的工地或者是施工的那些工程人员，他对你的那个毛坯房照顾的好不好。 或者说靠不靠谱， 对， 你一看他哦很专业就知道，哎，这个公司至少靠谱。 对，所以上周我跟蔡总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还问蔡总，我说那个，哎，咱们全包圆的话是吧，我能不能到工地看看。蔡总说了，您只要说预约，跟您的销售顾问也好，跟咱们那个的一个电话打电话预约一下， 嗯， 就近肯定有小区的某一个房子就在装，您预约一下时间到那儿去看工地去。 嗯， 说嚯，这个胆子够大的，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装修公司都敢拿自己的正在装的房子让您去参观去，可不敢这样。嗯，所以我还挺佩服他们的。 这两天我也听了一个，哎呀，让我觉得，哎，是最近一段时间听的最好的一个 啊， 嗯，就是全包圆的一个广告。 什么呀？ 啊，就以前听的那些都算中规中矩啊。 那都录的一般 啊，都对，就最近听的那个，你这破猴，这，哎，我觉得这个还有点意思。尤其是小群啊，装扮成神仙姐姐以后，哎呀，哎，这个有意思。 是哈，啊，广告有意思，不要光看广告，我们要看疗效， 是， 对不对？好嘞，今天呢，咱们聊什么呢？就是聊大家去装修工地，您看什么？ 嗯， 怎么看？ 嗯，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去盯盯去，是吧？但是到那儿之后吧，一脸懵。真的就是啊，这 你也盯不到点儿上， 对，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是的， 哪有问题呢？你也看不出来。今天呢，我们就教教您怎么到装修工地看出门那儿来， 嗯， 好不好？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全包圆家居的总经理蔡芒，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哎，您是今天换了个话筒哈，收声不对，您再说两句， 那再问候一下。 哎，行了。 大家下午好。 哎，您好，您好啊！这个今天啊，跟着蔡总去逛这个装修工地。为什么让蔡总来聊呢？是因为他经常下去 啊。 嗯， 不是，我记得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您是说，要求咱们底下的高管啊，必须得分片式的到底下去看去。您也去吗？ 我也会去，我也会去。我们现在要求就是每个月每一个管理者，就中层以上的管理干部，包括我。啊，至少查到两个工地，嗯，因为现在我们在北京的工地量非常大，接近1000个工地在施工，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单靠我们的监理，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盲区。那么我们作为公司的管理干部，我们有责任，去做一些工地的巡检和抽查， 嗯， 这样的话呢，也会把我们的一些管理理念还有要求，及时的传递到我们一线的项目经理。 嗯， 如果要是需要那个外包或者外聘的人员，我们也参加哈。 哎， 嗯， 好，欢迎。 那得经过培训。嗯， 哦，对对， 至少上完这节目，今天这节目之后，咱俩才能看出点。 是， 要不咱俩就是凑热闹。 要不看什么？哎呦， 还是挺好的，看什么都看不出来。 所以今天呢，咱们跟着蔡总一块儿啊，去装修工地看看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现在房子正在装修啊，您可能有哪儿看不明白的，可能您觉得有疑问的，但是现场的工人给您的解答呀，让您不满意的，您可以今天来我们这儿来问一问啊，我们知无不答啊，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绝对不会不答的。两种方式，一种呢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两个汉字住在，还有三个数字876，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了。今天有直播帖，在帖下留言或者评论都可以，或者呢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刚刚我们说了，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呢？蔡总说了，那得从拆的时候就开始看。 哦， 因为现在有好多那个买的老房子，二手房，您那装修不得重新换一下吗？那您在装之前可能先得拆，拆的这个工地可能也有点讲究。所以咱们先从拆开始，好不好，蔡总？ 好，没问题。它现在是这样，因为装修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新房毛坯房，那一种是老房的二次装修或者三次装修。那么现在呢，在北京我们接触到的客户里面，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老房装修越来越多了。那么老房装修呢，其实咱们说工地的第一步看什么，那就是老房装修涉及到的拆除、水电改造这些基础类的项目。那涉及到在拆除阶段我们怎么看呢？因为拆除的时候老房涉及到墙面的铲除啊、瓷砖的拆除铲除，然后地面可能还要有一些这个地砖的这个铲除作业等等等等这些。那么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咱们有一些老房，特别是那种红砖楼啊，它室内这个墙皮铲掉以后，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叫沙灰墙，就是它那个墙面手一蹭，它会掉渣儿。就是遇到这种墙面的话，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客户朋友们一定要把基层处理干净，要把这些沙灰墙的基底全部都铲掉。因为如果你铲除不彻底的话，后期我将就，我直接在上面就石膏找平，再刮腻子，到后期很容易出现起骨开裂这种情况。那您像您家装修的挺好的，最后墙面出现这种问题，要去维修的话也会很麻烦。所以像在拆除阶段的话，咱们看一下墙面的基础，就是看看它的基底是不是牢固。那一般像我们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这种房子，相对来说，如果不是红砖房的话，是那种比如说是有一些现浇了，然后有那会儿可能还有一些预制板结构的这种住宅，相对它的墙面都会比红砖楼要好一些。这个是进场最先要看的地方， 先看墙。 其实新房装修也是一样，进场以后先看墙面。因为新房我们发现啊，有些开发商啊，在施工的时候墙面的这个基底用的是耐水腻子，那一般耐水腻子的这种情况呢，你就不用去铲这个墙面了。然后如果他用的是非耐水腻子，普通我们叫821腻子的话，这个基层一定要做铲除，因为这个如果不铲的话，后期也非常容易出现起骨开裂的情况。那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是不是耐水腻子，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在墙上撒一点水，用手搓一下，只要它能和成泥儿的这种情况，它就不是耐水腻子。那如果说滴点水在墙上手一蹭，哎，没有变化，手上没有变化，顶多是稍微有点发白，这个没有关系，这说明它用的是耐水腻子。咱们可以直接拿靠尺看一下墙面的平整度，做找平，然后再在上面刷涂料就可以了。 蔡总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啊，去澡堂子他们老用的一种洗浴液叫什么呢？叫搓泥儿宝。你用那个泥儿刷刷刷刷刷刷一下掉。 好， 哎，这个差别了一下。前两天我看了一节目，特有意思，讲的是呢装一老房子，特别老，可能得五六十年代吧。 对，那样的墙就是刚才蔡总说的那种。 哎，比蔡总说那个还过分，说那个时候啊，原材料紧张，你砖呀，那都属于是您得是给可能稍微有点钱的，您盖房子的时候才能用到砖。材料又少怎么办呢？拿那个草席垫在墙中间。 就有一些平房，很多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那个尤其是又是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可能还好啊，南方地区就反潮的特别厉害，本身席子它就吸水，反出来那潮吧，你每年刷墙，你都会发现刚刷完啊，它就变色了，慢慢的墙皮就掉了。你一年刷一次，所以只能把它的墙推倒，重新再弄一个。 对，这种情况可能南方相对多见一些，北方其实我们接触到的条件比较艰苦的这种现场情况就是砖墙了。 砖墙，嗯，看完墙，其他的拆除的就不用看了是吗？ 其他基本就不用看了，因为其他这种交给装修工人让他 正常拆就行了， 把所有东西都拆走，垃圾清运出您家， 嗯 啊，基本上就不用做太多的关注了。那么拆除完毕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成品保护。嗯， 成品保护， 这个，对，我们叫成品保护。比如说家里有一些需要继续保留的啊，像这个空调啊， 嗯 啊，比如有些那个业主装修他想节约一些，原来空调还可以，还想继续用， 嗯， 又拆下又太麻烦，就直接挂在墙面上。这个时候，装修公司负责任的装修公司一定会用保护膜把整个空调给做一个包裹处理。然后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拆除完毕以后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施工之前啊，我们一般是建议客户完成室内的这个塑钢窗或者叫断桥铝窗的更换，然后完成这个暖气片的更换。那这些呢会在装修过程中穿插进行。那有时候成品装上之后，实际上后续还有一个施工要往下同步推进， 嗯， 那么这个时候也涉及到我们要把窗户啊、散热器啊，甚至还有这个防盗门要做好成品保护， 哎， 啊，用保护膜整个都把它这个包裹得非常严密， 嗯嗯， 以免在装修过程中被划伤、 磕了碰了 被磕碰 啊。 对， 嗯，好，这是基本上前期的一些保护的东西， 对， 已经做好了， 对， 好，那中期了。啊，我一看，一进大门，哟，这门不一样了啊， 嗯， 包上了写着全包圆字样的这个保护膜， 嗯，对，泡沫， 对，我进去了之后一看，哎，最开始做什么？做的肯定是水电的， 对， 对吧？那水电我看什么呢？ 水电其实，第一个呢就是看是不是他做的横平竖直，对吧？然后呢，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原则，墙面不能出现横向开槽。啊，这个不管在什么样的这个住宅都是一样的，横向开槽是大忌，因为那个有些楼房它在墙面会预埋一些钢筋， 嗯， 啊，横向开槽的话有可能会把它钢筋打断， 哦， 那钢筋其实都是结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受力点或者受力的这种结构， 嗯， 一旦把钢筋打断，涉及到的后期的一个维修费用会非常高，因为它需要专业的结构公司来重新把这个钢筋做一个接驳， 嗯 啊，然后接驳完成以后还要做出一些这种必要的技术鉴定， 嗯 啊，因为毕竟这个楼您要对您的邻居负责，对吧？一旦有这种横向开槽的情况，实际上是坚决要去杜绝的， 对 啊，这个所以要一定要找一些靠谱的装修公司，我们也去看过一些那种有时候那个有些客户有些业主为了图便宜找的那种我们叫马路游击队， 嗯 啊，这种人施工起来是不管不顾的，那墙面横着开槽多近呀，其实相邻的这个两个插座，比如说我们走线的时候一般是要垂直这个管垂直于地面， 嗯， 走到下面，然后呢在地面的时候做一个连通，然后再绕上去啊，像那些游击队他会怎么处理呢？ 哦， 直接在墙上横着来个槽， 哦， 这样省线省管也省人工， 哦， 啊，对于他来讲费用最低，反正回填上之后你也不知道他这线是怎么走的， 明白，啊，明白。 但是呢横向开槽很容易伤到钢筋，伤到钢筋以后这个代价就会比较大， 对， 嗯， 就像前两天不是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在北京某地儿一个老哥自己偷偷的挖了一个深6.5米的一地下室嘛， 嗯嗯， 然后弄了一个 loft， 嗯， 然后据说挖完了以后大概有120平的， 嗯， 那你想他这要挖完了以后那其他地儿怎么办？ 嗯， 而且据说他都是属于那个一贯干这个的， 嗯嗯， 一开始在他们家底下四大的小院里头，嗯，自己盖，他盖起来，因为他们家的一层和三层有房子， 嗯， 所以盖起来了一个，直接就啪从一层上到三层， 哦， 二层终日不见阳光， 哦， 后来把这拆了， 嗯， 拆完了以后，大家又发现，嗯，老哥的天天晚上 运土， 老弄一小车运土，这干嘛？《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是，人家土运好几年。 哎呀，这房子没法住了， 是没法住。 整个的结构全部被破坏了。 是的，是的。 对， 不过就刚才蔡总说这，我再问两个问题。比如说，第一，您说的五六十年代的那种老房子， 嗯， 它如果要是走管的话，会有一些影响吗？ 您指的走管是？ 因为您不是说了吗？那里头可能有沙子呀，有什么的，它就显得本身就不是很牢固。那是不是咱们重新做了一些处理之后，这种竖着走管就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竖走管是没事儿的，但是我们也是不建议横向走管， 也不 横向走管虽然它没有钢筋，也会改变这种墙体的一个受力结构，其实也是有隐患，也是不安全的，所以一定要竖向开槽，那个杜绝横向走管的这种情况。 好，那再有一个，那比如说像小胖说，我不存在邻里的问题，我买的这是一联排别墅， 刚想说 好的，独栋也可以， 独栋 好，对吧？ 独栋， 我横着走个管可以吗？ 其实我们也是不会这么操作的。但是您如果非要这么横着走管，说我就想省点管钱、线钱、人工费，反正这个整个房子都是您自己的，您就横着走吧。 他们也是砸您是吧？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不安全的，确实不安全也不规范， 明白。 所以这也教大家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说这管啊其实是那种增项里边容易出猫腻的地方， 对。 所以呢，大家可能会纠结说，哎，你看你，我到工地看了，你这明明离这插座这么近，你横着走一个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要从底下再给我走这么长？你看多了一米多呢。这个可能您就冤枉人家工人了。 对， 这个墙面是不能出横向的槽的。 对， 对不对？ 对， 横向的槽都不行，竖向的是可以的，这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的。 对， 对不对？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极端案例啊，就是我们也是走别的工地看到的，有些也是游击队干的那个活呀，墙面走管、走线管怎么走呢？他走个 Y 字形或者走个 V 字形，他倒也没横着走，但是他给你斜着来一个，也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连接点，这样我们也是不建议去做的，因为他也是属于在墙面上，虽然不是横向的，但是斜向的也会破坏他的这种水平的一个受力结构，所以这样对于房屋未来都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墙面走管一定要横平竖直，而且杜绝横向开槽， 明白？ 这个是墙面走管的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而且也不需要专业的这种认知度，您去工地现场一看就能看明白。 墙上的都是竖着的， 对， 没问题啊。 对， 这个我们在聊的呢是到了工地装修，工地家里边装房子，您到工地去看一看，视察一下，这个哪些点是您一定要看到的啊？我们今天来聊的是这个，当然呢也希望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啊，任何的关于房子的装修的问题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住在876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啊就可以了。这个你说的对，发来了一个说他们家的房子大概40多平，但是呢现在应该可能是找了一个装修公司，装修公司给他报价呢稍微贵了点，他说我要求也就是一般水平，怎么那么贵啊？但具体价格没跟我们说。这样您呢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您发一下您的价格，大概40多平您装了多少钱，对吧？我们也好跟您大致的算算，差不离儿啊，或者说又确实有点高了，您可能需要注意哪几点啊。您现在光说贵，但是贵多少呢也不知道，说不定它可能就是一个正常价格呢， 对吧？期待您后续的一些这个发问啊。咱们接着来说工地，刚刚看完了电管了，那水管也是要这种竖直的这么走吗？ 水管一个是竖直，再一个我们讲究水管一定要走顶不要走地啊，走顶不要走地，因为什么呢？就是水管虽然现在我们用到的 PPR 管采用热熔工艺啊，非常非常牢靠，轻易不会发生漏水，但是没准会出现万分之一的概率，正好您就是那个一呢，对吧？如果这个水管走地面的话，会有什么问题？漏了以后啊，您自己不知道，最先发现的是您楼下的邻居，邻居什么时候一敲门，咚咚咚，我家怎么被水泡了？这个时候您再去补救的话，一个是邻居家已经形成损失了，您要负责这个赔偿或者给邻居家做一个善后修复的。再一个，您家维修起来动静也比较大，因为地面涉及到您要把砖起开，还要找漏点在哪儿，砖一起，那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层肯定就破坏了，未来还要重新做，而且肯定当时这个区域是没办法再去使用的，那么如果这个管走顶呢，会有一个什么好处？一旦它出现了这种跑毛滴漏的情况，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去装修工地我们应该怎么看啊，看出点门道来。这个刚刚呢有很多的朋友发来问题啊，我们挑了几个，比如说你说的对，说了说那个40平米我怎么那么贵啊，发来了，我这人家报价10万多，不是十多万啊，10万多。这个我们一致觉得还好啊，不知道您选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 对， 因为这个可能您得把您的那些单子什么也得给我们发过来了。 对， 我们刚才盘算了一下，应该还算合理范围内。 对，新房老房，如果这是老房的话，然后呢选的材料都还行的话，这价格应该还说得过去。 对，还说得过去。 而且得看您是全包， 对， 还是半包。 嗯， 对吧，包工 包 料嘛，还不太一样。 嗯， 要不说他们家要大点我们就推荐全包园了，对不对， 是 省事儿啊。 40平全包园可能不做。 对呀、 啊、也可以做 啊，也 可以做，可以做，四十平米可以有、 哦、 可以有啊，可以有。 那 我们现在专门开发了一个专门服务小户型的，叫小包园。 哦，是吗？ 对。 哟，这我都没听说啊！这样一会儿我给您发一个电话，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 对， 包括还有北京老球迷也说了，我们家呢是50平米的老红砖楼，想装修的话大约得多少钱？也可以咨询一下咱们那儿就行了， 对， 是吧？ 对， 因为它可能是涉及到一个拆的问题。 对， 哎， 对， 得嘞，那咱们接着聊咱们的装修工地吧，好不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或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哎，说到这儿，我先这个回答一个微博的问题啊，这是这个文明交通从我做起说了，说我们家呀小区啊，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卫生间漏水了，光返工费花了4万，而且以前施工的那工人都早已经找不着了啊，而且楼下还挺好的，也没要求赔啊。而且他还问了一个问题，说水电是走天还是走地好？刚刚其实咱们也解答了，电走地，水走天。 水走天， 对 对。 好，咱们接着来说吧。这水电这个大头完了之后，其实是不是我们这个悬着的心可以稍微放一放了？ 对、啊， 基本上也算是挺稳的了。 水电确实是一个大头，但是咱们刚才只是说了这个水走天、电走地，但还有一些细节其实也要注意。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规范要求规范施工的过程中呢，会有这么一项，就是咱们的那个电工暗盒啊，或者我们叫86盒，就是咱们放在墙面上，或者是未来装开关，或者是装插座的这个方盒子，装完以后，因为还没有装面板，而后期呢，墙面会涉及到贴砖作业，或者说是刮腻子找平的这个作业，那么呢，它都会让这个盒里面进一些灰， 也会被污染掉。另外呢，这个盒子上还有螺丝孔，是未来固定面板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应该对这些端口做一些保护。那么我们有一个行业的一个术语叫电工盲板，或者讲个白话，这个叫白板，就是盖在这个线盒上面，先用螺丝做一个简单的固定，这样你未来在它周边贴砖或者这个刮腻子的时候，就不会把这个底盒给碰伤了，或者也不会让底盒里边进一些脏东西了，要做一些保护啊。那个这个也是我们规范施工里面的一个注意事项，因为以前呢有些游击队在施工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保护，他那个线盒就裸在外面，贴砖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水泥糊的那线盒里哪都是，后期再装这个开关也好，装插座也好，非常费劲，还要先把里面的这些杂质清除，要不然的话开关或者插座会放不进去，而且后期那个调这个线路长短的时候也会有问题，它那个脏东西会把线给卡住，有时候拽不出来也这个储不进去啊，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就是这个暗盒呀装的是不是平整啊，一个是不是垂直看它是不是这个平整的，再一个呢它是不是已经就是完完全全的固定在它应该固定的这个位置上，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没有做到太好的固定的话，或者它装的不够平整的话，后期在装开关或者装插座的时候，它就会容易装完以后在墙上是个歪的。其实咱们看一下那个暗盒的细节啊，它有一侧的那个螺丝位是固定的，还有一侧螺丝位是带有这个微调的空间的， 是 可以上下做一些调整。但如果您那个装的太歪的话，它这个角度可能也拽不回来了，所以后期这个面板装上以后会影响美观，那就是我们 尤其是两个平行的，哎，一个就是歪的， 对， 你说这个可怎么校正？ 对，平行的这种，咱们不光要看是不是正的，还要看它是不是装在一个水平面上。 对对 对, 对， 你一高一低的话，面板一装上就会非常非常难看。所以这些细节呢，其实都是我们在做水电需要关注到的一个环节啊。另外一个呢，像咱们很多客户啊，就是厨房卫生间相对比较小。那后期呢贴完砖以后要在上面，比如厨房涉及到橱柜的安装，卫生间涉及到这个水盆浴室柜的安装，有些时候要去打眼儿，要去固定。那么像全包员在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求工队啊电工在走完线以后贴完砖必须要在瓷砖上面用这个不干胶条标示出水管的位置啊，水管电管的位置，这样避免后期比如安装橱柜的时候把管子不小心打爆了， 对 吧？因为有时候橱柜厂家上门安装的时候，当时您给您家施工的这个电工不一定在现场，他有可能直接开了门就进去，就去装橱柜。那他可以凭经验判断哪有这个水管，哪有电管。但是有些时候经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啊，有些时候墙面里面还会有一些隐含的管线。如果没有做到一个清晰标识的话，可能就会把水管电管打到之后又涉及到维修，会延误工期。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水电路的这个管路的走向在瓷砖上做一个标示。 这个如果您看了之后，就是其实挺简单的，第一就是看它美不美，美不美就是正不正。 对 啊，一看了乱七八糟的，脏了吧唧的，歪七扭八的，这一定是不好的，对吧？ 对。 然后呢再看能不能清楚明了的看到曾经装修过的痕迹，比如说刚刚您说了做好标记，您一眼就能看到啊，这是水管，这是地线，这是火线，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是热水管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啊，您一下一目了然，这说明这个工程队至少非常非常的细致，把这些细节做好了一定是没什么错的。 对，其实蔡总说这些我明白两个道理啊，第一个呢就是属于基础型的东西，基础型的东西，而且是提前打的准备，这些准备是很有必要的。 对， 因为虽然是基础，但是它肯定是一个根基，如果这些本身它没打好底子，那未来你只能是将错就错，继续错下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看它是不是专业或者是不是很认真，实际上是由内而外的。 对，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啊，刚才所说的游击队也好，好，他们可能装修完你哎呦不错呀，但实际上隐含的你看不见的地方全都特别low。 啊，全都是隐含的一些问题，也许在几个月或者半年之后慢慢就会有一些隐患展示出来。但是呢全包员呢他们这么认真去做，就是至少让你觉得好，这你打开看里头是什么样的，你看跟他那个对比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如果要选的不靠谱的话就容易受内伤。 是是是， 内伤反而是最不好治的。 而且这内伤吧它不坏的时候你完全发现不了。 哎，坏了你拿它也没办法。 对对 对 对对， 一般药您还治不了。 是是 是 吧， 没错。好嘞，说完了这个算是大块的基础的东西了。接下来再往下看我们还能看点什么呢？ 水电施工完成以后一般就是验收合格，然后开始贴砖。开始 贴 砖。 哦，贴砖。 对。那在贴砖的过程中呢，其实您主要看这个砖是不是贴的横平竖直缝隙均匀。缝隙均匀这个事儿其实在贴的过程中您就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找一个瓷砖的这个缝或者四块砖的这个中心点，那么看它这个四片砖的角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然后这个缝是不是大小比较均匀啊，缝隙一致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瓦工师傅贴砖的一个水平啊。虽然这些缝隙后期可以通过瓷砖勾缝，或者您如果有更高要求的话也可以去做美缝啊，那个后期它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但是咱们在施工阶段如果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的话，实际上后期这个整体的一个砖贴好的效果会非常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砖贴完了以后您到时候上门验收的时候可以带一个，怎么形容呢，就好比咱们以前用的这个收音机的那个天线 啊， 天线用这种金属的这种天线那个去敲一敲墙面，如果都是比较清脆的这种声音啊，说明他这砖贴的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有一些咚咚咚的这种空响的话，那说明他这砖后面是空的，空的话后期就容易出现空鼓，就是他在贴砖的时候背后的这个水泥或者粘接剂涂刮的不均匀造成的。那有这种咚咚咚的空鼓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把它做一个维修。然后再一个呢其实就是在贴砖过程中啊，如果您找了品牌公司您就不用有这方面的纠结和担心，如果您找的是这种游击队相对来说便宜一些的这个公司的话，那么在贴砖的过程中您一定要叮嘱瓦工把这个砖要做一段时间的泡水然后再去铺贴，因为如果没有足够时间泡水的话，它在砖的后面抹上水泥或者胶粘剂去铺贴的时候，那个砖啊它吸水速度会很快，也就是水泥还没有干燥强度没上来的时候它就会把水泥里边水分全部吸到砖里面，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强度是达不到要求的。后期会发生要么就是瓷砖脱落这种情况，要么就是瓷砖和水泥的这个伸缩的时间点不一致，造成最后贴完以后瓷砖开裂，直接会被拉裂。所以这个是要去关注的，就是在贴砖过程中和贴砖后我们看那些。 那如果比如说我敲出来啊，敲出乐音来了，懂懂吧吧懂懂啊，像这种情况 有多少块儿 敲了一副编钟出来啊，这个好改吗？就是它其实已经装好了，因为有的时候咱顺带比如说说新房，是吧，收新房的时候也是，哎呦一敲这一块全是，那我这儿都已经装完了它再改好改吗？ 也得看情况，有些空鼓面积很大的话那砖稍微再使点劲敲一敲它就能给敲下来， 还真是 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它可能是这砖一半粘上了还一半是空的，这种你要深抠的话可能也会把砖抠碎了，会有一些代价。 对， 但是呢还是要提早去把这个问题整改过来，在验收阶段要把这个问题整改过来，因为时间放得越长等您入住了哪天这砖碎了您再去找一样的砖，先不说它能不能找到，就算找到它跟您这砖也不是一批出来的，它会存在一个色号的差异， 明白， 贴上也会有颜色的一个色差。所以咱 对对对，您说这个我明白。我的意思呢是这样，比如说啊我不去没敲出一副编钟来，可能这十多块砖或者二十多块砖里边有一块有这空鼓，但是呢说句实话我如果把这一块敲了重新弄的话，会不会对其他的这些砖有什么影响？ 不会 不会， 这个不会。 好 的，对对， 这就行了。得嘞，我放心了， 继续。 对， 然后瓷砖这个事儿，其实如果都没有问题了之后呢，那就是去看看客厅和卧室的墙面， 嗯， 还有地面啊。那您如果地面要是铺地板的话，那么工人师傅会提前在您家做一个这个地面找平啊，会用自流平或者用水泥做一个这个找平。然后呢，如果您是铺砖的话，就不涉及到找平的问题，那就直接在地面贴砖就可以。 嗯 啊，那墙面呢？其实墙面就是我们要看墙面的一个平整度，后期处理的一个平整度，包括顶面。其实这个检查装修标准，墙面是不是平整？其实施工难度最大的应该是顶面。因为家里咱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顶不平的话呀，一个白天这个光线照进来之后，那个顶看的会非常明显不平整。 哎，是。 还有一个呢，晚上开了灯以后，顶面的这个平整度也会一目了然。 对。 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工人师傅在处理墙面的时候，像我们全包员的很多油工啊，都配备了这种干磨机。就是不是人工打磨了，直接用机器在墙面打磨，施工速度非常快，而且它的这个平整度还非常有保障，并且呢，工人的这个施工环境会比之前好得多啊。那像没有这种干磨机的话，它还会采用手工的办法去打磨，啊，工人戴个防尘帽，然后满头的白灰。对，就这样一个。 这个早前见过， 哎，就一进去变老头那种。 是是是是， 嗯，好，这个墙角的打磨，就墙上边那个， 嗯， 可能您能看出来。 对， 像墙角的那横平竖直的，您其实也挺简单的，找一直角的东西往上一怼，最简单拿本书啊一怼，基本上一看，哎，严丝合缝，那就说明墙也是比较直的。 对，还有一个呢，一般工地现场基本上都有2米长的这种靠尺， 嗯， 您拿靠尺在墙上靠一靠，看看它是不是那个严丝合缝， 对， 就知道它是不是平整了。 是的是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好多的小窍门，当然我们没有说的特别全，但是呢这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各个装修的过程不同的时间段里边非常关键的点，所以呢您去看的时候，其实您按我们说的看个3-4次够了， 嗯， 对吧？最开始拆的时候看一次，中期装那水电的时候你验收一次，铺完砖之后您再看一看，抹完墙之后您再看一看，到最后就是验收一下您的家就 OK 了啊。行嘞，非常感谢蔡总跟我们的分享啊。还有的朋友在问，我们家房子使用平米35平大概多少钱呢？我也把号发给您了，您直接拨打那个号码去咨询就可以了。咱们有这个小包圆哈， 对， 您看看是多少钱啊，而且是所有的全都带了，是这意思吧？ 对， 好嘞，谢谢蔡总的分享，感谢。 谢谢， 哎， 谢谢，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要分析一下最近北京又出的一个新的楼市政策，这个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迷糊，明天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一下，而且会找一个区域说一说那边的二手房，明天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